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29，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。初分较量功德品第30至27。佛赐世尊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得常见十方无数无边世界，现说妙法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法身、色身、智慧身等，当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，至心听闻，手持读诵，精勤修学，如理思维，广为友情，宣说流布。世尊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得常见此佛土中现在如来应证等觉法身、色身、智慧身等，当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，至心听闻，手持读诵，精勤修学，如理思维，广为友情，宣说流布。世尊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得常见十方三世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法身、色身、智慧身等，当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，至心听闻，受持读诵，精勤修学，如理思维，广为友情，宣说流布。世尊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应以法性与诸如来应证等觉，修随佛念。世尊，法性有二，一者有为，二者无为。云何名为有为法性？为如实知我智、有情智、命者智、生者智、阳者智、是夫智、不特切罗智、一生智、如同智、作者智、受者智、知者智、见者智、若色智、受智、想智、行智、识智、若眼处智、耳处智、鼻处智、舌处智、身处智、意处智、若色处智、声处智、香处智、味处智、处处智、法处智、若眼界智、色界智、眼识界智、眼处智、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智、若耳界智、声界智、耳识界智、耳处智、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智、若鼻界智、香界智、鼻识界智、鼻处智、 鼻处为缘，所生诸受之。若舌界至，味界至，舌识界至，舌触至，舌触为缘，所生诸受之。若身界至，触界至，身识界至，身触至，身触为缘，所生诸受之。若意界至，法界至，意识界至，意处至，意处为缘，所生诸受之。若地界至，水界至，火界至，风界至，空界至，识界至，若无明至，行至，识至，名色至，六处至，触至，受至，爱至，取至，有至，生至，老死愁贪苦忧恼至，若布施波罗蜜多至，境界波罗蜜多至，安忍波罗蜜多至，精进波罗蜜多至，净虑波罗蜜多至，般若波罗蜜多至。若内空至，外空至，内外空至，空空至，大空至，圣意空至，有为空至，无为空至，毕竟空至，无际空至，散空至，无边意空至，本性空至，自相空至，共相空至，一切法空至，不可得空至，无性空至，自性空至，无性自性空至。若真如智，法界智，法性智，不虚妄性智，不变异性智，平等性智，离生性智，法定智，法住智，实际智，虚空界智，不思议界智，若苦圣地智，若极圣地智，灭圣地智，道圣地智，若四净律智，四无量智，四无色定智，若八解脱智，八圣处智，九次第定智，十遍处智，若四念住智，四正断智，四神足智，五根智，五力智，七等觉智，八圣道智智，若空解脱门智，无相解脱门智，无愿解脱门智，若无眼智，六神通智，若佛实力智，四无所畏智，四无碍解智，大慈智，大悲智，大喜智，大舍智，十八佛不共法智，若无妄失法智，恒住舍性智，若一切智智，道相智智，一切相智智，若一切陀罗尼门智，一切三摩地门智，若欲留智，依来智，不还智，阿罗汉智，若欲留相欲留果智，依来相依来果智，不还相不还果智，阿罗汉相阿罗汉果智，若独觉智，独觉菩提智，若菩萨摩诃萨智，菩萨摩诃萨行智，若三藐三佛陀智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智，若善法智，不善法智，无记法智， 若过去法治、未来法治、现在法治，若欲界系法治、色界系法治、无色界系法治，若学法治、无学法治、非学非无学法治，若见所断法治、修所断法治、非所断法治，若有色法治、无色法治、若有见法治、无见法治、若有对法治、无对法治、若有漏法治、无漏法治、若有违法治、无违法治、若有罪法治、无罪法治、若世间法治、出世间法治、若杂然法治、清净法治，诸如是等无量门智，皆悉名为有为法性。云何名为无为法性？为一切法无生无灭，无住无异，无染无净，无增无减，无相无为，无性自性。云何名为无性自性？为无我性，无有情性，无命者性，无生者性，无养育者性，无世夫性，无不特切罗性，无异生性，无汝同性，无作者性，无受者性，无知者性，无见者性，若无色性，无受想行识性，若无眼处性，无耳鼻舌身意处性，若无色处性，无声香味触法处性，若无眼界性，无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、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，若无耳界性，无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、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性，若无鼻界性，无香界、鼻识界及鼻处、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性，若无舌界性，无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、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性，若无身界性，无触界、身识界及身处、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性，若无意界性，无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、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性，若无地界性，无水火风空识界性，若无无明性，无形识名色六处、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性，若无不施波罗蜜多性，无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性，若无内空性，无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 无贬义科，本性科，自性科，共相科，一切法科，不可得科，无性科，自性科，无性自性空性。若无真如性，无法界法性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，不思议界性。若无苦圣地性，无即灭道圣地性，若无四境律性，无四无量四无色定性，若无八解脱性，无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性，若无四念住性，无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性，若无空解脱门性，无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性，若无无眼性，无六神通性，若无佛实力性，无死无所谓死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性，若无无妄失法性，无恒住舍性性，若无一切智性，无道相智一切相智性，若无一切陀罗尼门性，无一切三摩地门性，若无欲留性，无一来不还阿罗汉性，若无欲留相欲留果性，无一来相一来果不还相不还果阿罗汉相阿罗汉果性，若无独觉性，无独觉菩提性，若无菩萨摩诃萨性，无菩萨摩诃萨行性，若无三藐三佛陀性，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性，若无善法性，无不善无计法性，若无过去法性，无未来现在法性，若无欲界系法性，无色界系法性，无无色界系法性，若无学法性，无无学非学非无学法性，若无见所断法性，无修所断非所断法性，若无有色法性，无无色法性，若无有见法性，无无见法性，若无有对法性，无无对法性，若无有漏法性，无无漏法性，若无有为法性，无无为法性，若无有罪法性，无无罪法性，若无世间法性，无出世间法性，若无杂染法性，无清净法性，无如是等无量门性。 空，无所有，无相，无状，无言无说，无觉无知，如是名为无性自性。如是诸法无性自性，皆悉名为无为法性。儿时佛告天地誓言：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，乔释迦，过去如来应证等觉，皆因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一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未来如来应证等觉，皆因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当证无上正等菩提。现在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，皆因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现证无上正等菩提。乔释迦，过去如来应证等觉声闻弟子，亦因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以得预留果，以得一来不还阿罗汉果。未来如来应证等觉声闻弟子，亦因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当得预留果，当得一来不还阿罗汉果。现在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声闻弟子，亦因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现得预留果，现得一来不还阿罗汉果。乔释迦，过去独觉，亦因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一证独觉菩提。未来独觉，亦因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当证独觉菩提。现在独觉，亦因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现证独觉菩提。可以过，乔释迦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广说三乘相应法故，然此所说以无所得为方便故，无性无相为方便故，无生无灭为方便故，无染无净为方便故，无造无作为方便故，无入无出为方便故，无增无减为方便故，无取无舍为方便故。如是所说由世俗故，非圣意故。所以者何？如是般若波罗蜜多非般若波罗蜜多，非非般若波罗蜜多，非此岸，非彼岸，非中流，非路，非水，非高，非下，非平等，非不平等，非有相，非无相，非世间，非出世间，非有漏，非无漏，非有为，非无为，非有罪，非无罪，非有色，非无色，非有见，非无见，非有对，非无对，非善，非不善，非有记，非无记，非过去，非未来，非现在，非欲界系，非色界系，非无色界系，非学 非无雪，非非雪非无雪，非见所断，非修所断，非非所断，非有非空，非净非智。乔释迦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不欲诸佛法，不欲菩萨法，不欲独觉法，不欲欲流法，不欲依来法，不欲不还法，不欲阿罗汉法，不舍一生法。十天地是复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大波罗蜜多，是无上波罗蜜多，是无等等波罗蜜多。世尊，菩萨摩诃萨修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虽知一切有情心行境界差别，而不得我，不得有情命者、生者、养者，是夫数取去者，一生如同坐者、受者、知者、见者，是菩萨摩诃萨亦不得色，不得受想行识，是菩萨摩诃萨亦不得眼处，不得耳鼻舌身意处，是菩萨摩诃萨亦不得色处，不得声香味触法处，是菩萨摩诃萨亦不得眼界，不得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是菩萨摩诃萨亦不得耳界，不得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是菩萨摩诃萨亦不得鼻界，不得香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是菩萨摩诃萨亦不得舌界，不得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是菩萨摩诃萨亦不得身界，不得触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是菩萨摩诃萨亦不得意界，不得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是菩萨摩诃萨亦不得地界，不得水火风空十界，是菩萨摩诃萨亦不得无明，不得形、识、名色六处，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、死、愁、叹、苦、忧、恼，是菩萨摩诃萨亦不得不施波罗蜜多，不得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是菩萨摩诃萨亦不得内空，不得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胜一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变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，是菩萨摩诃萨亦不得真如，不得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 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，是菩萨摩诃萨亦不得苦圣地，不得极灭道圣地，是菩萨摩诃萨亦不得四净律，不得四无量四无色定，是菩萨摩诃萨亦不得八解脱，不得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，是菩萨摩诃萨亦不得四念住，不得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，是菩萨摩诃萨亦不得空解脱门，不得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是菩萨摩诃萨亦不得无眼，不得六神通，是菩萨摩诃萨亦不得佛实力，不得四无所谓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，是菩萨摩诃萨亦不得无妄施法，不得恒住舍性，是菩萨摩诃萨亦不得一切智，不得道相智一切相智，是菩萨摩诃萨亦不得一切陀罗尼门，不得一切三摩地门，是菩萨摩诃萨亦不得欲留，不得依来不还阿罗汉，是菩萨摩诃萨亦不得欲留相欲留果，不得依来相依来果不还相不还果阿罗汉相阿罗汉果，是菩萨摩诃萨亦不得独觉，不得独觉菩提，是菩萨摩诃萨亦不得菩萨摩诃萨，不得菩萨摩诃萨法，是菩萨摩诃萨亦不得三藐三佛陀，不得三藐三佛陀法，黑过非此般若波罗蜜多因有所得而现前故，所以者何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都无自性亦不可得，能得所得即二一处性相皆空不可得故。儿时佛告天地誓言，如是如是如如所说，何以过？乔释迦，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为方便，长夜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尚不得菩提及萨多，况得菩萨摩诃萨？此菩萨摩诃萨既不可得，岂得菩萨摩诃萨法？菩萨于法尚不可得，况得诸佛即诸佛法？十天地誓复白佛言，世尊，菩萨摩诃萨为但行般若波罗蜜多，一行于五波罗蜜多耶？佛言，乔释迦，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为方便，具行六种波罗蜜多，行布施时不得施者，不得受者，不得施及施物，行境界时不得境界，不得恶界，不得持境界者，行安忍时不得安忍，不得忿会，不得行安忍者，行精进时不得精进，不得懈怠。 不得行精进者。行静虑时，不得静虑，不得散乱，不得行静虑者。行般若时，不得般若，不得恶慧，不得行般若者。复次教师家，菩萨摩诃萨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为尊，为道，修习一切波罗蜜多，令速圆满。是菩萨摩诃萨，行布施时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为尊为道，所修布施波罗蜜多，无所执着，速得圆满。是菩萨摩诃萨，行境界时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为尊为道，所修境界波罗蜜多，无所执着，速得圆满。是菩萨摩诃萨，行安忍时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为尊为道，所修安忍波罗蜜多，无所执着，速得圆满。是菩萨摩诃萨，行精进时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为尊为道，所修精进波罗蜜多，无所执着，速得圆满。是菩萨摩诃萨，行净律时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为尊为道，所修净律波罗蜜多，无所执着，速得圆满。是菩萨摩诃萨，行般若时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为尊为道，所修般若波罗蜜多，无所执着，速得圆满。复次乔师家，是菩萨摩诃萨，于一切法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，故无执着，令所修习速得圆满。是菩萨摩诃萨，于色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，于受想行识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，由此因缘无所执着，令所修习速得圆满。是菩萨摩诃萨，于眼处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，于耳鼻舌身意处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，由此因缘无所执着，令所修习速得圆满。是菩萨摩诃萨，于色处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，于声香味触法处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，由此因缘无所执着，令所修习速得圆满。是菩萨摩诃萨，于眼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，于色界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，由此因缘无所执着，令所修习速得圆满。是菩萨摩诃萨，于耳界 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，与生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。由此因缘，无所执着，令所修习速得圆满。是菩萨摩诃萨于彼界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，与相界、彼识界及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。由此因缘，无所执着，令所修习速得圆满。是菩萨摩诃萨于舌界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，与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。由此因缘，无所执着，令所修习速得圆满。是菩萨摩诃萨于身界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，于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。由此因缘，无所执着，令所修习速得圆满。是菩萨摩诃萨于意界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，于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。由此因缘，无所执着，令所修习速得圆满。是菩萨摩诃萨于地界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，与水火风空十界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。由此因缘，无所执着，令所修习速得圆满。是菩萨摩诃萨于无明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行、识、名、色六处，处、受、爱、取、有，生、老、死、愁、贪、苦、忧、恼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。由此因缘，无所执着，令所修习速得圆满。是菩萨摩诃萨于内空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，与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边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。由此因缘，无所执着，令所修习速得圆满。是菩萨摩诃萨与真如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，于法界、法性 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，法住，实际，虚空界，不思议界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。由此因缘，无所执着，令所修习，速得圆满。是菩萨摩诃萨，于苦圣地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。于极灭道圣地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。由此因缘，无所执着，令所修习，速得圆满。是菩萨摩诃萨，于布施波罗蜜多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。于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。由此因缘，无所执着，令所修习，速得圆满。是菩萨摩诃萨，于四净律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。于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。由此因缘，无所执着，令所修习，速得圆满。是菩萨摩诃萨，于八解脱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。于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。由此因缘，无所执着，令所修习，速得圆满。是菩萨摩诃萨，于四念住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。于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。由此因缘，无所执着，令所修习，速得圆满。是菩萨摩诃萨，于空解脱门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。于无相无愿解脱门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。由此因缘，无所执着，令所修习，速得圆满。是菩萨摩诃萨，于无眼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。于六神通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。由此因缘，无所执着，令所修习，速得圆满。是菩萨摩诃萨，与佛实力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。与四无所畏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十八佛不共法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。由此因缘，无所执着，令所修习，速得圆满。是菩萨摩诃萨，于无妄施法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。于恒诸舍性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。由此因缘，无所执着，令所修习，速得圆满。是菩萨摩诃萨， 与一切智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。与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。由此因缘，无所执着，令所修习速得圆满。是菩萨摩诃萨，与一切陀罗尼们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。与一切三摩地们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。由此因缘，无所执着，令所修习速得圆满。是菩萨摩诃萨，与欲流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。与依来不还阿罗汉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。由此因缘，无所执着，令所修习速得圆满。是菩萨摩诃萨，与欲流相、欲流果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。与依来相、依来果，不还相、不还果，阿罗汉相、阿罗汉果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。由此因缘，无所执着，令所修习速得圆满。是菩萨摩诃萨，与独觉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。与独觉菩提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。由此因缘，无所执着，令所修习速得圆满。是菩萨摩诃萨，与菩萨摩诃萨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。与菩萨摩诃萨行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。由此因缘，无所执着，令所修习速得圆满。是菩萨摩诃萨，与三藐三菩陀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。与无上正等菩提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。由此因缘，无所执着，令所修习速得圆满。乔使家，如展不周，所有诸树枝条、茎干、花叶、果实，虽有种种形色不同，而其阴影都无差别。如是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虽各有异，而有般若波罗蜜多摄受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以无所得为方便故，亦无差别。儿时，天地是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成就广大殊胜功德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成就一切殊胜功德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成就无量殊胜功德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成就圆满殊胜功德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成就无边殊胜功德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成就无对殊胜功德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成就无尽殊胜功德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成就 无分限殊胜功德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成就无等等殊胜功德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成就难思议殊胜功德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成就不可说殊胜功德。世尊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众宝严饰以无量种上妙花幔涂散等香，衣服璎珞宝窗翻盖，众妙珍奇祭月灯明，尽诸所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，依此经说如理思维，由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施他受持广令流布，此二佛句何者为多？佛言：乔释迦，我还问汝，随汝一答。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从他请得佛舍利罗，以宝函城至高圣处，复持无量上妙花幔涂散等香，衣服璎珞宝床翻盖，众妙珍奇祭月灯明，尽诸所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，由善男子善女人等从他请得佛舍利罗，分施与他如芥子许，令彼净受如法安置，复以无量上妙花幔涂散等香，衣服璎珞宝窗翻盖，众妙珍奇祭月灯明，尽诸所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，于意云何？如是前后两种佛句何者为多？天地是言：世尊，如我解佛所说法义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从他请得佛舍利罗，以宝函城至高圣处，复持无量上妙花幔涂散等香，衣服璎珞宝窗翻盖，众妙珍奇祭月灯明，尽诸所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，由善男子善女人等从他请得佛舍利罗，分施与他如芥子许，令彼净受如法安置，复以无量上妙花幔涂散等香，衣服璎珞宝床翻盖，众妙珍奇祭月灯明，尽诸所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，此二佛句后者为多？何以故？一切如来应证等觉，本以大悲观有情类，应与诸佛舍利罗所归敬供养而得度者，以金刚玉三摩地力碎金刚身，令如芥子，复以深广大悲神力加持，如是佛舍利罗令与如来般涅盘后，有得一粒如芥子量种种供养，其福无边，与天人中受诸妙乐，乃至最后得尽苦寂，故施他者 起伏为多。卷第129。